后突然呢，就我们拍着拍着，就那爸爸就来了，就带了好多这个刚出生的小鸡，就过来给孩子们玩。我就跟那妈说，我第一反应是说，带了这么多小鸡，不要做算术题吗？那个法国的那个艺术家，就是我有问他嘛，我说你觉得最好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他说就是我自己啊，就是我出生在互联网之前，就是最好的童年。啊，你说他看了一个手机视频，真的对他的漫长的人生有什么巨大的作用吗？不一定。但是作为一个妈妈，你看到那种具有符号意义的画面，你的孩子在看手机短视频，你就疯了。其实我想说，做家长的可能就是看别人的好，看我们所谓世界上公认的一种 brand， 就是像商标一样的好的东西看得太多，而对自己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得太少。 嗯， 就是你对自己的孩子真正的理解是很少的，可能对自己的理解也很少，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理解过自己，你怎么去理解你的孩子？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启。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那今天我们其实又是一次跨洋录制，然后我们的嘉宾其实也是来过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对， 媒体人周轶君老师。周老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周轶君。 那周老师上次来我们节目还是2021年的时候，我刚查了一下是2021年的9月份、 嗯、 然后当时的一个契机是9/11 20周年 哦， 所以我们请周老师来聊了一下他作为一个资深的国际记者对于中东局势的一个观察。对，然后这一次他来我们节目其实是以一个不同的身份， 对、 嗯、 对，是以一个母亲和这个纪录片的创作者的身份，因为他创作的这个他乡的童年的纪录片的第二季已经上线了，现在可以在优酷上面看到。 对、嗯、 然后我们今天就想请周老师聊一下这个纪录片的相关的故事吧。 嗯 嗯、 你们看了吗？ 我们看 了、嗯、 对， 而且我们也看了那个第一季的几集。 其实作为导演来说，我是比较想听你们说，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们看完之后有很多疑惑，也想在今天跟您提问。 对，主要是我们三个都还没有小孩，感觉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学到了很多。 没错、 哦、 而且其实他乡的童年第一季上映之后就有很多好评嘛。 对，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豆瓣评分很长时间是在9分左右，然后现在也有8.8的高分、 嗯、很高。 对，所以周老师您在拍完第一季之后有收到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反馈吗？ 对，其实我确实拍第一季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大家反应那么热烈，而且当中也确实是不光你说的是家长啊什么的、嗯、还有很多其实自己并不是有小孩的，但是每个人都会想起他自己的成长嘛，就有这样的留言蛮多的、嗯、还有一些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教师的留言。我就是去年吧，哎，是去年还是今年，我参加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其实是就读库的一个活动，但特别巧现场就有一个观众就站起来说他是做幼教的还是、 嗯、 对，然后他就说看了这个片子，然后说这个片子是他们做老师的人都会传看。我当时就特别感动，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能有老师看我会很开心，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一线的教育者他们自己的亲身的就是体验，他们在一线的那种工作经验可能是远远超过我这个片子里面能够去概括的、 嗯、 但是他们也愿意去看也愿意分享，我觉得就是一种对我来说挺鼓励的。因为也有可能你会碰到一种情况，有的人就会觉得啊，我们的这个状况跟你拍的这些国家可能太远了，根本是没有什么可学的、 嗯、 那我们也不愿意看，或者你根本不理解我们做一线的人是什么感受，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如果看到一些积极的反馈，我觉得、哎、可能是像我所想的是给大家其实提供了一些镜子吧，就我们不可能是像人家、 嗯、 就1:1这样来做，但是很多事情是你自己会有一些这个启发。当然你说最印象深的当然是有的人说，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说有一对夫妇他们看了芬兰籍就直接去移民了嘛， 好像还不止一对。对，说马上在网上查怎么到那儿去读书啊什么，就带着孩子去了。那个妈妈后来自己有一个很长的讲述她自己的这个经历。那当然里面有好的，也有她觉得可能是自己去之前没想到的。比如说我拍的那个学校的老师可能很有耐心啊，然后怎么教孩子，可是他碰到另外一个学校老师可能就比较凶一点，这个都是有的。包括芬兰的天气，对吧，这么漫长的黑暗，然后又那么冷，然后完全是一个非英语国家，你得学芬兰语，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实际上这些我觉得都怎么说呢，咱们看着这个片子它其实是一个镜面的，你要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立体的环境肯定有很多不是你所想的，对吗？你包括你要去旅游都不会是按照你做的攻略来的，都不可能是你所想象的，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确实是没想到大家会对这件事情那么感兴趣。包括我跟一些其他国家的教育者聊，我也很惊讶，他们彼此之间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教的。这个也是让我挺惊讶的事情。他们也会很有兴趣去看这个片子。包括这次我们不是第二季的话，第一季在新加坡拍的嘛。然后新加坡我们当时采访的有一个教授就问我们拿这个片子，然后他也希望我把他，就是我把我们拍的所有的别的国家都给他看，他们也很有兴趣，这是蛮超出我的预期的。 可能就是对大多数观众来说，移民去芬兰还是一个很难的选择。然后我看第一季纪录片那个短评区，其实也看到了观众比较微妙的一种心态，就一方面其实是对国外教育有着非常深深的羡慕，然后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比如作为中国家长和中国小孩的这种悲惨和遗憾，就其实里面有非常巨大的心理落差。 这个事情啊确实是挺复杂的。 嗯， 我自己看了这么多下来，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哈，那我的小孩也没有去芬兰，我也不会去。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当你遇到是一个具体的环境的时候，它肯定里面有很多细节，很多东西其实不光跟你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书，接受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的熏陶，在这个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算你能够全部融入到芬兰那样的环境，或者是我们这一季拍的德国法国，可是改变不掉的是，第一，我们不是那个国家的人，就是你如果要想融入进去，他们的所有的东西你也不一定全盘能接受。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啊，像就这礼拜要播的新西兰那一集，可能我真的我自己由衷来说，我觉得新西兰的童年是最开心的。他们天气也比芬兰好一点。关键是他除了有芬兰那样的自由平等，然后他们还对于玩这件事情的研究啊特别的透彻。他们的幼教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他们做很多的关于幼教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所呈现出来呢就是让小孩子自由的玩，要延长他们玩的时间。但这个玩你看到是表面上是孩子都是很开心随便玩，那么但是老师在背后其实是会做非常多的观察记录，是很费老师的这件事情。他们的在学校里面你看没有什么很豪华的设施，但是会有一些他们所谓的破烂嘛，就那个 loose parts 啊，那些家里面没用的东西都放在那儿，让孩子自由去探索啊什么。这个童年是很开心的，他们小孩都特别有自信，很有这个好奇心。可是长大以后也有的家长，特别是我碰到在那里有的一些中国家长，他们反而是把孩子带回国内来教育，他们不喜欢那里。为什么呢？他们觉得那样长大的人胸无大志，就是大了以后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不需要太努力，所以他们可能从事的工作也很普通。可是新西兰人自己他自己可以自洽，他觉得我能接受这样，可是有的中国父母是接受不了的。这个就是说你即便学人家，你能不能接受一整套东西？更何况其实新西兰和芬兰这些国家其实年轻人的就是抑郁啊或者这些情况也是有的，不是说全部是天堂。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其实是你自己心里面很多欲望的投射吧，可以这么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做家长的自己心里的一种欲望，或者是你对一个什么样是完美人生的一种设想，在投射到很多的事情上头， 所以也不光是教育，所有的事情其实。 对，刚其实周老师也提到了好几个国家嘛，然后第一季第二季其实也走访了很多个国家，所以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家您是怎么选出来的。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每一集里面不是有拍摄到不同的教育机构嘛，然后也有不同的家庭，就是这些都是怎么样做出选择的呀？ 这个呢其实是就跟你们做播客一样，比如说你们后面有一系列自你们的操作的嘛，怎么联系，怎么选择这些，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是广泛的去做调研，然后去联系，会去看可能不可能拍到，所以里面我们的调研工作做了非常长时间，拍摄其实每个国家可能最多是20天，但前期调研是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里面很麻烦，包括这次联系比如说德国是最难的，就他们对于 privacy 对于这种个人隐私啊，学生不能被拍啊什么这些事儿是特别特别关注的，就我们原来都已经快到了一种山穷水尽就一个学校也拍不上的状况，但最后还是联系到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选择一些就是教育样貌比较有特色的国家，而且是我个人会觉得对我们有一些启示的。其实又说到你刚才说的，就说我们作为一个东亚地区的，看到说啊，跟其他国家的教育很不一样，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这种落差感，或者说我们觉得悲惨哈，真的其实挺一言难尽的。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回答给你，因为当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那我小时候也没有玩够啊。然后也不光是我呀，也不光是你们，也不光是中国的孩子，那新加坡也是这样对吗？韩国也是这样，其实我没有拍韩国是因为我估计跟新加坡拍出来差不多，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新西兰拍的时候，因为其中有一个教授他是专门研究教育制度的嘛，然后他在亚洲也待过很久，他说的有的话太狠了，就是我真的是没法给他全部播出来，而且因为我觉得那种比喻有点太就是可能有点偏颇，所以在播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这样，如果你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他说他你们想被扎心吗？ 想 没有。 他说他跟他们的同事之间聊天，有一个同事就跟他说，他认为东亚的这个教育状况就像是有一个玻璃罐子里面有很多只螃蟹，然后要争抢做最上面的那只螃蟹，而且要就是要奋斗一直待在那里，不要被其他的螃蟹踩下来，就 挺真实的。 可是呢我又真心会觉得说教育当然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对吧，就是新加坡需要什么样的公民，他觉得自己资源很少，然后他有一种生存危机感，那么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那么它也是一种文化对人的定义，法国人怎么定义一个人，德国人怎么定义一个人，新西兰怎么定义一个人，新加坡怎么定义一个人，我们怎么定义一个人，我们的文化这个确实是不一样，最后是你对人应该是怎么样，人生应该是怎么回事儿。那么你想到这个事情你就觉得你当然不可能把几千年的事儿都推翻对吗，但是你会忽然明白了这件事儿。我就说这个片子就像好多面镜子，其实你不看别人是不会了解自己的，那你了解到以后，那你要做出怎样的反应，那就是你自己选择，其实最后是取决于你对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吧。 我其实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也能看到您的多重视角的一个切换，就很多时候您是一个去提问的记者，然后很多时候也能看到您作为家长的一面，在看到其他人育儿的这种经验的时候有一些反思，就还有一些瞬间其实是您作为一个女儿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啊、家庭啊、童年啊以及受教育的经历，我会觉得这种视角和身份的多重性是这个纪录片很特别的一点。然后我也想问您，因为您听到了很多这种扎心的言论以及扎心的画面嘛，然后也想知道就是您在做这个纪录片，在探访这些校园啊或者是远方的家庭的时候，是不是也回望了自己的一些童年经验，就是有没有哪次拍摄或者采访的经历召唤出了你自己这种封存已久的童年记忆，或者从另外一个视角加深了对自己的理解呢？ 是非常多的。其实很多的画面都会让你想起你自己小时候。当然现在的这一些孩子跟我们面对的经历不太一样了，首先他们有互联网，我们没有，对吧？这是另外一件事。你包括这一次我不是在德国那一集不是骑自行车嘛，我就确实会想起来我小时候学骑自行车，当时我的同班同学人家还是一辆刚买的新车，就被我用来学车，然后摔了很多次。就但是你看到在德国居然这么小就要开始学骑车，是非常对我们来说挺奇怪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法国你可以看到那么小他们会开启一些讨论啊，去思考啊，这个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作为一个大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好多他们讨论的事儿我都没有去想的这么深，也没有人会愿意跟你坐下来聊这个事儿。当然我们大了可以自己读一些哲学书，但是那是你看书，对吧？你不会正儿八经作为一个成年人去辩论这些事儿，就特别特别少见。你可能有时候跟某个人某个朋友聊得特别好就会有，但是说你们不会真正进入一些对于我们日常的特别习以为常的事情的讨论。比如说他说爱是什么，在今天的语境下怎么来讨论自由，就你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命题去讨论。而我在法国那个咖啡馆拍的时候，我们拍的那个人是一个园丁啊，就是他是相当于城市里面管绿化的，但是他很喜欢哲学，然后他主持那个咖啡馆的讨论已经有20多年了。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特别惊讶，就是他脸上的那种，当他说到哲学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脸上闪着光的，他说我被哲学点燃了。而且这个话我不光是从他听到，从好几个法国人那儿都听到过，他们就用那个词，就说我被点亮了。而且他说我的工作跟哲学太有关系了，他说我不了解大自然的规律，我怎么会知道我的这个园艺工作该怎么做呢？我就忽然想起来说，我们不是上一次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就那个就是第一人称复述嘛，我们还专门聊了一集关于这个自然律，就是我们当做一个节目下游其实在那聊，但是对于一个法国的一个做绿化的人，他就会觉得这么一个工作我都要从一个哲学的高度去理解它。包括他最后说，他说你不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你怎么会得到快乐呢？这个事情就像是问了所有人一样，我们经常会觉得啊没有动力或者不快乐，但是我想啊对啊，他觉得真正的快乐最后一定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这个事情不光是从他，我前一阵帮另外一个朋友的片子，然后去了一个那个养老院，我看了那些80、90岁的这个老人家，真的到最后到那个年龄过得特别好的人，一定是在精神层面上特别有追求的。最后就是说你精神上的丰富是支撑你这一辈子。 对，您刚提到了这种体验嘛，我觉得我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我印象很深的也是您的一些参与式的体验，就是不仅有比如说骑自行车，还有很多比如说您到了一个教育机构里面，我记得法国那期就是讨论爱的这期，您就和小朋友一起捏那个橡皮泥吧， 对， 就是那个老师不就说要捏一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所有小朋友都特别就是很快速就能捏，然后您就要想半天就是想说我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对，我觉得这些就是我看来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完全作为一个观众，就是跟着您的视角去进入这个片子，就我感觉让我放在那个场景里我也会是您这样的反应就是要想一下、 就 是、 我就想问你们是吗，对吧？我如果现在给你你马上捏一个，你是不是也要想？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捏吧， 你捏啥网球？ 就是、我这一阵就是有一个上头的东西但是如果是可能几个月前我就很难想出来。 对，就是我感觉作为成年人其实你的想法就是会你会有很多想法，然后你也会想说哎，这个老师他让我干这个是目的是什么，就是 就带入了做题家的思维。 对，就是所以我就很能共情的经常是您的一些反应。我记得德国那期也是您不是去探访了一个家庭嘛，就他是一个妈妈是中国人然后爸爸是德国人， 然后那个妈妈就是说小孩子就是会一直犯错，然后他接下来下一句是就是如果等他犯大的错误的时候，然后周老师就说了一句，我以为你要说阻止他，就是我想的其实也是等他犯大错的时候咱们就阻止他，让这个事情扼杀在摇篮里。然后那个妈妈说的意思好像就是你还是要让他自己去经历去体会。然后我就每次看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确实人和人的文化背景非常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比较触动我的是这样的一些部分，以及就是您在这个节目里经常有一些忍不住的时刻，就有一点像妈妈总是忍不住给问我们说你冷不冷，要不要多穿衣服。对，我觉得它好像是一种东亚环境成长起来的人的一种具象化的一些行动。就是我就特别能懂那种时刻。我觉得这个碰撞其实是就是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而且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也看周老师上很多节目嘛，然后看到他的这种影像，但是我觉得看这个纪录片就觉得说能看出来您真的是一个妈妈，就是可能之前您出镜的时候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形象展现在大众面前，但看这个纪录片虽然您的小孩并没有真的出现在这里面，但是看您跟其他的小朋友互动的时候 的， 我就觉得说哦，这个是母亲才会有的肢体语言，这个是母亲才会问出来的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去，我可能就很难跟这么小的小孩有这么自然的这种互动接触，然后能很快的融入他们，我就觉得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我跟你讲，在新西兰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你说的这种反应，就是当时拍一个 play center， 就是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幼儿园的这个形态呢，就是说是妈妈们或者是爸爸啊，就是大家自己组织起来办的。因为你要去公立幼儿园可能太远了，就托儿所啊幼儿园可能太远，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嘛，他就可以自己就是取得政府的这个资质，比如说你这里面多少人去考一个教育的一个那个 license 啊，一个这个执照，然后你可以接受定期的这个检查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办一个。那么这种 play center 通常会在一些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然后我们拍到有一个地方，然后那个爸爸呢就是在对面的一个养鸡场这个工作，妈妈们就带着孩子们在那个里面，然后突然呢就我们拍着拍着就那爸爸就来了，就带了好多这个刚出生的小鸡就过来给孩子们玩儿。我就跟那妈说，我第一反应是说带了这么多小鸡不要做算术题吗？就是真的就是你会有这个反应啊。然后他们说啊，哎，没想过哦，但是你这个建议也挺好的。 还缺几只兔子。 我也想说是 鸡兔同笼。 其实他们是干嘛呢？那小鸡来了他们就没有干嘛，就看啊就玩啊观察看小鸡拉屎。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记者啊什么的，好多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时刻就是在于你看到你身上的这些轨迹。这个东西是洗不掉的，这个轨迹会在跟新的环境别人的文化在一起的时候的这种碰撞。也许你们知道，就是我以前我在我那本书那个读书中东里面还写，当时在利比亚的时候不是他们天天会开那个记者会什么的嘛，你也很觉得也很讨厌很冗长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他长到你都想打瞌睡了，所以你那个状态是有点昏昏的，然后他们就说啊，下面请我们的一个什么什么这个领导来讲话，我竟然会忍不住想开始鼓掌，就想要拍手。拍了一下我自己就忍住，我想我在干嘛，就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然后就别，因为我旁边坐的是各大国际媒体的记者你知道吧，我就当你处于一个半昏半睡的状态的时候，你身上的这种轨迹突然就冒出来了，这种惯性，哎呀，我就赶紧把自己给忍住。这个就是一个，对，你会看到这种碰撞。 对，就说到这个，就其实我也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在中文语境下，其实年轻人讨论比较多的就是一种这个话语叫就有关原生家庭的，就是从前几年的可能大家会说父母皆祸害，或者豆瓣上就专门有这种小组嘛，然后到最近几年我觉得大家就是开始讨论我们到底怎么和原生家庭切割，然后再往进一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就是说我直接抛弃这个原生家庭，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抛弃 旧的去创造一种新的。就我觉得这里面当然它有 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吧，但是同时它其实反映的也是这种东亚人和原生家庭很纠缠不休的关系嘛，以及作为子女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是主动去寻求出路和希望的一种努力。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上和您这个片子形成一种很奇妙的呼应的感觉。就其实您的片子里面这个教育它讲的不光是学校教育，其实也有家庭教育，包括大到整个社会，就像您刚讲的怎么定义公民，怎么定义人这一系列的问题吧。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您做这些片子的时候有试图对中国语境做出一定的回应吗？还是其实做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我去看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我的惯性。而我的惯性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一整套我所受到的我们自己的语境，自己的社会里面所有的东西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是带着这个东西去碰撞的。而是不是说一定带着就是特别具体的，你说最近大家流行讨论什么，或者这个可能比较少。这个视角我哪怕我想装的我是一个 BBC 的人的视角都不可能，对吗？我一定不是他。或者我想掩盖我自己变成一个日本人也不可能。所以你是谁你就一定是带着你自己的这个视角去看。而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经验。这个片子只有在我们共同经验里面可以取得共鸣。那么你刚才说的那些父母皆祸害啊什么这些，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说这么想都是好事，特别好。如果后一辈人对上一辈人没有反叛，那就真的是怎么进步呢？其实我自己在比如说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我有这种想法，就是有时候作为一个家长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就一个方面在他小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听懂和体会到我想跟他表达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是真的叫时刻准备着他某一天反叛我，把我所有想的都闹革命，把我的都推翻。我觉得虽然可能很难接受，我也很难想象，但是我觉得他要没有这个我就会觉得很遗憾。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了，我还没到那一步，所以我不知道，也可能这个时候某一个家长在角落里冷笑说那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吧。有可能。 哎，那您去了这么多国家，就是学习了这么多先进的教育经验，您觉得有安慰到自己作为家长的这部分担忧也好啊焦虑也好吗？ 有啊，我肯定是因为我拍这个片子之前我自己有很多困惑，所以才会去拍嘛。但是就是在拍的过程当中你原来那些问题肯定变了，就不是你最初的想问的那些问题了。我甚至都不记得我最早到底看过什么。因为真的因为小孩子也长大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长大了。有些事情可能是我拍的时候刚刚领悟到，但是他们已经过了那个年龄阶段了。你比如说我看德国的那种就是他可以允许不同进度的这个教学方法，那后来我发现是在窗边的小豆豆里面。他在日本的那个巴豆园那个学校也是这么教的。后来你看在新西兰他们其实也是这么教的。哦，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了是这个教法是对的。可是大部分学校没有人这么教，对吗？我们都是设立一个标准然后让你去够那个标准。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已经有点晚了。但是就算我知道我也可能没法在我周围找出这么一个学校来。但你说这些担忧啊什么，就是作为父母你不可能不担忧啊。所以刚才你们三个人说你们都没有孩子，我就在想，对啊，其实我自己做一个妈妈是一个特别无知无畏的决定吧。就是你如果真的想生孩子，你要知道你可不是担心十八年，是一辈子都在担心。这是一个长期工作，就是这样。你就一直会担心。我在跟德国有一个就是说性教育那个人，我还问他，我就说你能理解父母为什么对所有的事儿都会担心吗？当然我们包括讲性教育啊这些，会我说所有的事儿就是父母都是有一种恐惧症，没事儿他也担心，好像他不担心他就没法觉得安心。他说因为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他很大了，结婚了，他有孩子了，在你看来还是小孩，所以你永远会担心。那你们的父母对你们肯定也是这样，一直在担心。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周老师讲的这个，我觉得我在想象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母亲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担心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包括在学习上或者在社交上在竞争等等这方面的经验是不足以应对我的小孩在今天他所要面临的这个世界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一种横向的对比，就是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教育的状况教育的理念，但其实还有一个纵向的维度，就是说我们处于不同的代际的人，实际上我们面对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最显著的问题都是很不同的。我们刚才可能讲互联网，像我们都不是所谓的互联网原住民，但如果我们今天生一个小孩，他一出生就要进入一个互联网的世界里面，我会觉得可能这个会是最让我感到焦虑的一点。我不知道周老师你觉得就是今天的孩子所面临的这个世界，你觉得和你小时候的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而当你作为这个父母你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对小孩今天所要面对的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我采访到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讲说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太早给手机。对，就是那个法国的那个艺术家，就是我有问他嘛，我说你觉得最好的童年是什么样子，他说就是我自己啊，就是我出生在互联网之前就是最好的童年。他其实后面解释了很多我们当时没法，就是篇幅所限啊，没法全放进去。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孩子其实他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原创的，就是当你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你会感到无聊，你会感到无聊呢，你就会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其实从无聊当中它是会有创造力的。然后当你有了互联网，或者说他说也不光互联网，就当你长大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差不多12岁以后，你开始注意到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开始去模仿别人，他穿什么衣服我是不是要穿这样的衣服，他什么发型，哎，我是怎么回事，你开始模仿别人，开始拿你自己跟别人比的时候，他就说童年就结束了。就是你就没有特别原创的那个东西了。这个12岁的说法就是徐小虎也说过，因为我之前也有采访他，他也说到这件事情，就12岁以后他就觉得就不再是小孩子了，人就变得复杂了起来。你讲到这个互联网，确实是这样的。当我看到我的孩子，因为有时候就说你是无法避免他们这个世界里是有手机的。我之前在家里面我把那个电视机啊藏在一个柜子里面，就是我是希望客厅里没有电视机。我看到很多家长做得很好，就是家里没有电视机，但是因为我的工作什么要有时候你还是要看一些东西。那么我当时是做了一个很复杂的装置，我在这个淘宝上订了很长时间，然后打了无数个电话，订了一个很复杂的装置，一个升降装置，可以让这个电视机不看的时候自己降下去，而且故意的是设置了几乎要有3个遥控器才能去操作它，就是让它变得就看电视这个事情变得很复杂，所以他们就是小孩子自己是不能去完成的。那么但是后来你搬家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就不太用得上了，所以有时候当我看到他们在看电视啊或者别的大人给他们看手机，我就会很抓狂。但我也知道我那个抓狂呢其实它没有实质意义，有时候只是对于说他们没有按照你想的在做这件事情有一种焦躁。你说他看了一个手机视频真的对他的漫长的人生有什么巨大的作用吗？不一定。但是作为一个妈妈，你看到那种具有符号意义的画面，你的孩子在看手机短视频，你就疯了，就是这样子。对，我也会焦虑，我觉得他们啊，我说你们看真实世界太少了这样的，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的语境。他们觉得说我也看，我也不是没有看真实世界。然后当然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聊，我就说那你们在玩的时候，你们比如说你玩游戏你到底在玩什么，而有时候我听他们跟我解释的东西吧，我觉得哎，似乎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似乎在这个里面他自己也有取舍。比如说他会说有些特别简单的他不太喜欢，他会觉得啊怎么搭建一个东西啊或者什么啊，我听完就觉得，我说哦，原来你不仅仅想要前额叶区的兴奋感，好像对你的这个对，我就说哦，好像你大脑其他部位也被刺激了一下。当然我说这种说法都很可笑，就是我会觉得哦，他对这件事情他自己是有一点理解的。哦，那我说好吧，那 那你自己是不是能控制一下这个时间，因为我确实我也听到太多更恐怖的故事，就是由于家长不让他玩，那到某一个年龄他上大学了或者不在你的视线关注下开始疯玩，也有这种。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推迟这个时间。我最怕就听到他们说啊好无聊啊不知道干什么，我天，我说无聊，你跟我说什么叫无聊，其实我说你无聊就是没有兴奋感，你为什么期待那么多兴奋感呢？那难道人生只有无聊和兴奋两个极端吗？但是我知道我说这种话都很傻，就是 我好想看周老师的育儿 vlog。 我觉得当您的小孩也挺不容易，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我的小孩很不容易，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您刚刚不是说您会跟你的小孩说你要多看看真实世界，我其实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小孩来说可能手机就是真实世界，就是他们对于真实以及人到底栖居在怎么样一个空间里面的这个认知跟我们可能根本上就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在所谓的真实和虚拟之间画了一条线他们就可以被这样划分开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代际最大，就是代际差异可能最让人觉得就是无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我们又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这样的感觉。 你说代际，实际上今天的你和20年前的你说不定也是两代人。 对，是的是的， 就这个对于世界的感受，如果你用对于世界的感受来作为分割，我们自己身上就有好几个代际。前两天我在看就是那个赫拉利，就尤尔赫拉利有一本新书现在还没出来，然后呢出版社让我看一眼，他这个给我发了个电子版，就是我就只看了个开头啊，他写了本新书是关于连接，就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连接，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总是相信我们有信息的更多的这个连接就会有更多的知识，那我们人类就有更多的力量，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但事实证明了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是可以获得更多的讯息，你对于疾病的这个治疗很多东西的认知你可能是更有办法了，但是人类并没有增长更多的智慧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那你都这个都造人工智能了却无法解决巴以问题，对吧？这些事情你不要说吧，就人和人之间的你说在网上吵啊或者说被人给网暴，这些这都是新带来的问题而无法去解决的。那我当时只看了这么一个开头啊，我还没看下去，那正好那天去吃饭，然后跟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就说到这个，我说我刚看了一开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那我们的连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他马上回答我，他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连接是肤浅的呀，是表层的，不是深层次的连接。他说我回阿尔巴尼亚的村子里面，他说我们说着方言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种表达，在这个里面是很微妙的，很多种人和人之间很默契，就是他说你感到了一种非常深的连接，他说你在网上不是，这个是肤浅连接。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话好有意思，我还没看下去，可能赫拉利都没有你想的清楚。我说不知道他怎么说，但我觉得就这个阿尔巴尼亚人的说法挺有意思的。确实啊，我们说在网上你看到这世界很就特别大，但是你跟他真的有非常深的连接吗？不一定。 我刚才就是听周老师分享自己就是育儿的这个经验，然后我就想到互联网上有一个词叫既要又要，就当然互联网上那个词是贬义的，然后这里我们就是不含贬义的讲，就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切都好，其实是一种既要又要，好像既希望他们能够在这种童年的无聊中能够探索自己，但又害怕他们荒废了这个无聊，然后又希望他们从游戏中获得快乐，这个前额皮质获得刺激，然后又一方面又怕他们沉迷于这种刺激。然后我就想到您之前在另一档对谈节目里也提到说觉得童年最宝贵的财产其实是自己度过了很多时间，因为你是一个独生女嘛，就是觉得在童年的时间里有很多时间看书，有很多时间思考，然后可能在这部分时间里获得了成长。然后我记得当时的主持人是马家辉，他就说他现在有一个孩子很担心孩子会孤独，然后您说您有两个孩子担心这个孩子不孤独，就是因为 对 玩的太多然后没有时间和自己相处。 然后包括您在节目一开头嘛，也提到说有一些家长既希望比如孩子像新西兰的儿童那样玩得开心，同时又希望他能适应一个应试的制度，一个竞争的社会。就其实做家长也好难啊，就是什么都想给孩子最好的，但这些最好的东西之间又往往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 是啊，我们其实很多问题不都是这样吗？就是我们想要的太多，能力又不够。你不可能给他所有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我之前一个想法，我就说我们为什么向往这种没有杂质的生活，杂质就是这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不如意的，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你说的既要又要，就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看我的小孩也会想啊，他们能不能这样那样，但是我浮起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都是妄念，那都是妄念。不，对我自己也一样啊。那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生活也会想，哎，能不能这样那样？对，觉得人有欲望当然很正常了。你知道它是什么？其实我想说，做家长的可能就是看别人的好，看我们所谓世界上公认的一种 brand， 就是像商标一样的好的东西看得太多，而对自己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得太少。就是你对自己的孩子真正的理解是很少的，可能对自己的理解也很少。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理解过自己，你怎么去理解你的孩子？包括有的时候经常会有那个家长问说，哎呀，我的孩子就是没有天分，普娃该怎么教？我的天哪，我说什么叫普娃，什么叫没有天分？你真正了解过他吗？因为其实天分这个事情，就也有人在研究，就是说所谓天分不是说他一干这个事儿就干得特别好啊，像朗朗一弹钢琴就特别好，不一定是这样，而是说在做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他表现出极大的愉悦，他就喜欢干这个事儿，而不是他一干就能干好。而且真的你说顶尖的那几个尖子真的是那叫有几个呀，而背后的代价又是什么呢？可能更多的人，你就是一辈子如果真正能找到你喜欢的，干了一件你爱做的事儿，你一辈子不感到空虚，到你退了休了还能坐在咖啡馆里跟人聊哲学说我被点燃了，我觉得那个状态好羡慕。或者是你在那个芬兰的那个养老院，他们还说啊，我现在就跟大家一起画画画啊什么，我觉得也很开心啊。就是到最后了，什么也就是你可能过去你年轻时候担心的工作呀、职业呀、什么带孩子这些事儿都没了以后，你剩给自己的那个东西，你精神上的，你有依靠，有快乐，这真的是不比什么都强吗？我当时在新西兰的时候，我跟一个老师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因为新西兰教育是帮助你在高中之前发现你自己真正你喜欢什么，你的兴趣，对吧？当然你要为这种不停的选择也要去付出代价，因为雇主也会看到你不停的在换东西，说明你这个人也很难决定啊，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或者你会推迟毕业啊，或者怎么样啊，你的人生也是要被为这个不停选择这种事情去花费更多的时间嘛，这也是有代价的。那么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你觉得人真的可以完全按自己的兴趣来生活吗？就是我真的就凭我的兴趣我想干嘛干嘛。他说就是你的大环境是否允许你这么做呀，那么你的环境是否允许你仅仅凭你的兴趣来活呢？就是这么个问题。 我觉得周老师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包容所谓的失败和这种试错的风险这样一个问题。我就记得之前去年的时候一个很火的日剧叫重启人生嘛，然后在中国也特别流行，然后在中国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中国的观众觉得它特别的松弛，就因为它写的就是日本的一个也不是主要城市，是一个小地方的几个女生，她们也都是在我们中国应该会被称作大龄剩女的30多岁的中女吧，然后也没有结婚，几个好朋友每天在一起玩，然后他们也都是做一些相对比较轻松的可能体制内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就在自己出生的这个小城里面度过一生，然后很多中国的观众觉得说哇，这样的人生好值得羡慕。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他不断的重启，就是重生的这样一个设置，他想要弥补上一世的那个问题，都是说让另外一个人不至于在他的人生当中行差踏错。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故事虽然没有让我们都去追求所谓的成功，但是他对于那种犯错和跌落的恐惧是一以贯之的。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可以 就是感觉我们在东亚是我们的共识，就是我们可以没那么成功，我们可以过为普通人的人生，但是我们不能犯错，就是最好不要犯错。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即便在日本可能它已经是一个相对我们认为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可能很多人对于成功的欲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我们对犯错的恐惧依然很强烈。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不怕犯错了，实际上比我们没那么认同成功了更重要。对，但是可能我们的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何包容可能会发生错误，可能会失败，可能会跌落，这种其实是比就是不倡导那种竞争和成功更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它需要的不仅是一种文化和观念上的变化，而且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这个绝对不是说一个家庭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多家长其实他也是被夹在这个夹缝当中，他希望他的小孩能够更轻松、更自由、更快乐地度过一生，但他又清楚一旦他跌落，一旦他行差踏错，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安全网可以给他。所以可能很多时候确实不是家庭能够决定的事情。 你说的对，就是好多时候有一些非常精微的制度应该保证这些东西。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新西兰拍了一个学校，新西兰所有的孩子当然课间大课间出去玩这个事儿是很普遍的，但有一个学校他做的很极致嘛，那些小孩就是真的叫疯玩，然后呢可以拿东西相互砸来砸去啊，爬树爬很高啊，然后挂在哪儿都没人管，就大人都不在那个操场上的。当然他可以这么做，实际上他们是背后有科学研究的，这是一个研究成果，实际上让他们玩。那我就问校长，我说那会受伤吗或者怎么样，他就说了其实这个概率是很小的，你就是一般的学校那也可能会有人会这个摔断腿摔断手是吧。关键还是在于什么呢，我问说那如果有人受伤谁付钱呢，他说有 ACC 啊，就是他们的一个保险制度。哦，我就忽然想起来了，新西兰你入境的时候，你包括就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是游客的话，你入境实际上就已经你的签证费或者什么里面已经包含了一个保险，这个保险是他全国都保的这个意外伤害，就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不管你是来干嘛，你只要在这里你发生意外一定救你，这个钱是国家保障的。但是它的前提是你要不追究另外一方的责任。就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啊，两个小孩打架，比如说推把一个给推倒了，他受伤了，那么这个钱是国家会给你付。那么国家付你这个钱的前提就是说你这个家长不能再去追究那个家长或者是校方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你觉得你再去揪这个责任是浪费时间的。而他也不认为因为有了这个保险谁就会随便故意去伤害别人，去推别人，你知道吧。所以他有一套他的观念在里面，他觉得这样我就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浪费时间。我有一个亲戚是做老师的，他就跟我说他们最头大的事情就是家长在校门口打架。就是小孩子之间有什么争执最后是在校门口两方的家长会打架，而会打到就是说他们说警察局的人也最怕介入这种事情，就也没法判断，你就不停的在那儿真到底谁对谁错。就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一些无谓的时间浪费。其实我在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那个观念的问题，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你说你不在意犯错，你不在意这些，其实真的是很难做到。但是不要说另外一个社会里面你就可以什么错都犯，他们有他们在意的事情。他们在意的事情你要是犯了错，那不客气，你马上意识到你是个外国人，你意识到你不是在这个里面的。他们有他们的规矩，他们有他们的自由，不是说完全就是宽容什么也没有。怎么说呢，你说的那种如果我们能够不紧张犯错这件事情，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对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宽容了。有些事情你可能对自己稍微放过一下。 我觉得我们身上的老中性经常就是体现在这种对于一点点的小错误非常警铃大作。我觉得我都已经内化了这种东西，就是比如小时候你作为一个小孩， 对， 你可能做一点点错事你父母就会说你 小白面。 对，比如说 比如说我记得，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期末考试把小白兔写成了小白面，然后这就成为了我一生的烙印，就是我在家里一直被叫这个外号。然后我有时候就会看到，就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是在相对松弛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就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我在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同时我就会心头涌起一阵愤恨，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你就可以，就是人都不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为什么你就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对此不感到抱歉，我就会非常生气，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有人可以这样。但这种愤怒里面又有一种其实是羡慕，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小就已经被规训成这样的小孩了，然后你看到一个别人，就是他其实确实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犯错是没关系的，代价也并不大，但你看到别人这样做，你就会觉得说他凭什么可以这样，就是会很明显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我不知道今天的小孩还会不会像我们这代人一样，就有这么深的这种对于犯错的这种恐惧和焦虑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根深蒂固的一种东西。 但是我今天正好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篇，就是陈丹青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巴黎的那个奥运会的嘛， 嗯， 就他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为什么，就别人说啊，为什么巴黎搞得这么大，这么盛大，使出全力，他就说因为法国人自卑啊，他觉得法国人很久没有在世界文化之巅上炫耀一番嘛，但是他说你不要小看自卑这个事情，自卑是一个很强大的动力，就很多东西都是源于自卑啊，然后你就发愤图强嘛，也没什么不好的。大概我歪歪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就说你不要忽视自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我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出去有时候在一个其实挺安静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同行的人里面有的人他就是那种不觉得自己说话很大声，然后呱呱说，我就是又着急又羡慕他，就是他怎么能不感觉到自己打扰了别人呢？但实际上那个场合可能也没有太多别人，别人也不一定在意你，但我就会感到强烈的不安。我也很羡慕人家那种张扬，对，我很羡慕人家那种特别张扬的感觉啊，我很羡慕。可是你再想想，我觉得嗨，那也无所谓吧，那他爱张扬他张扬，我爱这样谨小慎微，那我就是这样吧，就是我理解了我自己是这样，那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就只能这样吧，只能自己看淡他。那你看你，那你不是因为小白兔小白免还多了一个梗吗？你忽然也有了自嘲，对吧？不是也挺好的吗？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最后能够长出来一个自嘲也挺好的。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刚才周老师提到那个巴黎奥运会，他不是在那个开幕式出了各种纰漏吗？什么五环旗也挂反了，还有一个那个波伏娃的雕像没能升起来。然后我看到中文的互联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就说好羡慕法国人的松弛感。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就说我们这种紧张的人就不要去追求松弛感，就是因为一个紧张的人追求松弛感本身就已经不松弛了，就是你就接受自己是一个紧张的人，这还稍微松弛一点。 松弛这个词儿，我其实现在不太爱用，我说因为它用的太泛滥了嘛，好像一说松弛就是一个挺刻意的事儿，要摆出来的一种 pose 的感觉。但实际上我自己很喜欢他们那个巴黎市长讲的叫散漫嘛，他说体现了法国人的散漫，你知道吗？多有趣！我们当时这个片子啊做剪辑的时候，然后我们需要有翻译，因为我们在那边是有翻译，回来的时候你应该还需要有个翻译坐在你旁边听啊，或者是在网上能够及时去交流的。我们找的德语的一个翻译的时候，那个人特别认真负责，做得特别好，甚至里面有他不清楚的地方他会自己写邮件给那个被采访对象问应该是怎么样，就特别德国人。然后我们找的法语翻译，我接到那个翻译的时候我说啊，怎么回事，不太对吧，就我确实会有一些觉得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呢我就去问，因为是一个我们是找的一个就一个学校里的，我就问我在那个学校里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老师嘛，我就问他，他是法语系的，我就问他，他就嘿嘿一笑说啊，那在我们学校学德语的这个学生和学法语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意思说你别说德国人法国人，就是学这个语言的人都会表现出一个是更严谨的，一个可能更 散漫的。 嗯， 我也想跟周轶君老师探讨一个现象，就是这个青年人的儿童化。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就是这些年有一些、比如微博热搜也在探讨说，为什么大学生的家长也要加入这个微信群，每天接收老师的通知，然后幼儿园的家长也要进这样一个群，然后包括浙江大学是把学生的成绩单直接寄给他们的家长的。然后我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分享了一个美国的研究，说有1428名受访者，他们的年龄在18到27岁之间，然后在过去一年的求职过程中，在找到工作的受访者中，83%的人将求职成功的原因归因于父母的帮助，甚至有1/4的人是直接带着父母去参加面试的，然后其他有人是父母替他们写简历，然后还有人是父母替他们递交申请。然后就是说好像年轻人现在更依赖于父母然后来找到工作了。这个背景当然包括比如经济下行啊，或者是大裁员的影响啊，然后竞争非常激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这样一种所谓青年人儿童化的趋势，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记得有一个英国的作家，他就说他不生，是一个男作家，他说他不生孩子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不想过那样一种人生，就是在我孩子读中学的时候要帮他写简历，读大学毕业依托我的关系去什么世界500强找个工作，他就说我不想过这样的人生，所以他不要孩子。今天全世界的家长就相对来说啊，中产的家长，你要我说就叫个都太能干了，就知道的太多，会的太多。我前两天就是我正好碰到一对就那个欧洲的夫妇，特别逗，就是他们家孩子15岁，就是中学了，那么要交一个论文吧，就是让他当中他需要他自己去调研一个问题，要找一些什么心理学家。那么他父母就说你找了没有，你找了没有，你赶紧找。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啊，我去找谁啊，肯定他们都不会回我的，我是一个中学生，谁会回我呢？然后他们就问我，那你说说你做记者你应该怎么找。我说啊，怎么找。我说对呀，你就像他这样说的去做呀，说他就叫那个孩子你去写邮件。那孩子说知道，我等会儿再说吧。啊，过了5分钟他们又说你写了没有，写了没有。然后再过一会儿那个爸爸就又会说，今天晚上我们写，因为是星期天的晚上，星期一那个人会看到你的邮件，你不要在周五的晚上写，你周五下午发的邮件这个邮件会排在最后，你一定要在周日的晚上给他写，这样周一他上班就能看见。我很会写邮件，我告诉你这个格式是什么，我女儿啊，我跟你就一块儿写吧，什么什么。他女儿看看他就说我现在不想写，然后爸爸一直在催，一直在帮他找。我就跟他说，就父母都太能干了，然后孩子们好像也不太领你的情，对吗？就你帮他都干了，他自己有什么动力呢？其实一到暑假，你看现在是放暑假的时候，一到暑假，我周围真的就是很多的父母带着孩子去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好像他们都非常清楚将来孩子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这个孩子可能还在读小学或者幼儿园，已经会带去藤校说你爸爸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你这以后就是你的家，就这种我都看到过这种梗，就是有的朋友圈，真的我就觉得他们好自信啊。就是真的好自信啊，就是你怎么知道以后是这样呢，这世界以后还有没有大学我们都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一方面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我自己心里面也会有忍不住的这种东西，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会很理智的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世界的变化我们真的不知道。至少我很庆幸我的孩子没有一个人现在跟我说想当记者的。我想赶紧别跟我在一个领域，你们干你们的事儿，最好去过我完全不理解的事儿，那你们就自己去摸索吧。所以有成人保护下孩子确实是长不大的，的确是这样。所以我跟你讲，我在就是新西兰那个学校说他们那个操场叫 No Rules Playground， 其中一点就是说一定没有大人在场监督，没有老师在那里，你小孩子玩吧疯吧，因为只要有大人就会忍不住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会关心他们嘛。但他们恰恰是把这种限制给拿走了，而增加了风险。但人其实是有，他们那个校长跟我解释，人有第二天性，就是你自己会知道什么是保护你自己，他们会有的。 所以他需要的是让这个第二天性长出来。 嗯， 好像是我记得谁说的，说一个孩子小时候童年最大的欲望实际上是长大成人的欲望，他希望和大人做一样的事儿，希望能变成一个大人，但恰恰现在因为我们的大人们太能干了，就管得太多了，把他们这种长大成人的欲望给压制住了。 嗯， 我看这个您拍的这个他乡的童年的时候，也会联想到，因为我们三个虽然没有小孩，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朋友同龄人做了父母的嘛，然后就是在跟他们日常的交流中，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然后不禁感慨，原来就出生在可能2020年之后的这个小孩是生长在这样一种条条框框之中的，就有很多孩子不满足某个指标，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小孩。比如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只有3-4个月大，然后因为他去做这种常规检查的时候，眼睛没有盯住医生手里的那个红球去转动眼睛嘛，然后就被判断为锥视角度不够，然后不满足指标，然后家长就很紧张，但其实家长回家之后换了一个玩具室，这个小朋友就可以眼睛跟着这个玩具来动了。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应该不止一个，就他的情况其实是被病理化了，就是我们朋友的小孩会被判定为这个 ADHD 嘛，就现在很多小孩都被认为有这个问题，就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然后我们三个也会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检查，如果有的话，我们三个肯定也会确诊这个 ADHD。 就是在听朋友谈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密切关注儿童的健康当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儿童福祉的表现，但是不是将这种个体的生长完全指标化甚至病理化，就也是有问题的呢？我不知道周老师在自己就是当妈妈或者是做这一系列纪录片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感触。 我前几年碰到过有个人跟我说，你知道吗，不但可以测智商，还可以测一个你的孩子在哪方面是有长处的。你知道吗，就说他将来会可以朝哪方面去发展，你要不要来测。我当时就觉得我要离这个人好远，我说我绝不会去测这种东西，我也不会去测智商，我也不会去测这个，因为我知道智商因素在你的一生当中它的决定性太小了，而且我不想去知道。然后包括长处，就像我刚才说的，天分是什么，其实好多时候是在于说他表现出的愉悦，而不是他真正擅长什么。再说了，你所有这些测试你都是有局限的呀，因为你知道的几类，对吧，不就这么几个分类吗，什么艺术啊，数学啊，什么体育，不就这几类事儿？那万一有超出这些范围的呢，你也不知道。至于说那个 ADHD 这个事情，我听到的特别的多，有的家长确实会非常紧张，或者是学校会跟他说是这样，他自己会不接受，也有的。有的确实是过了，我之前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说，就是特别郑重的跟我说，我摊上大事了。我说怎么了，说他带着孩子去了好多好多不同的那个医生那里，他说我的孩子最近会做一些怪动作啊，什么样的这种怪动作什么的。他说结果有个医生，他说我就找了个名医了，人家那医生跟我说你孩子没有病，是你有病。就觉得他那个事情太小了。后来他跟我具体讲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他这个做这个怪动作我小时候也做过呀。我说我自己感觉这个是阶段性的呢，就是你有时候确实有一个阶段你会老想做一个动作。前两天不是还在说嘛，以前有一个就是打网球的名将，那个纳达尔，不是他发球什么老是要抠一下，就是摸左耳摸右耳，又什么拉裤子，这那这那，不都是小动作吗？就是这个东西它都会变成一个传奇因素了，对吗？每个人他都有一些小毛病的，我们可能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干净的形象，那么一不达到这个标准就会焦虑。其实我在芬兰的教室里不是看到吗，他们有的小孩可能比较活跃一些，就会给他们一个健身球坐着，让他们这样啪啪啪这样弹着，那么你，所以他们的方法不是说让你把这个问题消失掉，而是说好，如果你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来适应你这种特点，他来适应这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这个话题就会聊得大一点了，是我最近在做这个片子当中我在想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文化呢不太处理坏的东西，有毛病的东西，有残缺的东西，或者说的再大一点叫恶的东西。因为我那天正好是在翻一些关于比如说孔子对于教育的看法那些哈，讲的都很好， 就是他自己是个道德模范，学习的标榜啊，他看到他的学生在打瞌睡就要骂人家。那么但是孔子自己做的是很好啊，他是万世师表对吧，这个做的很好，而且他也挺实事求是的，他不懂什么两小儿辩日，我不知就是不知道。而且他也提到了说学习最好的是你有兴趣嘛，对吧，不如好知者，你要想知道，他这说的都很对。可是他没有处理就是不好的东西，那懒惰行不行呢，偷懒对吧，或者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志向行不行，我读书的时候没有那么精力集中行不行，这些问题都没有被处理过。我觉得不符合标准的东西我就是批评他或者是回避他，转头就走掉，我不处理这个东西。比如说你说振声吟对吧，他一听到有那种啊唱那个歌是那种啊那个靡靡之音，他走了，就是一听到这种东西我不理他，我掉头走了，我不去处理分析说哎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呢。郑国的人那个时候要做生意嘛，他们会跟各个国家的人就要做生意，然后会有那种靡靡之音啊这样那样，那么他不去理解这个东西，觉得这东西不好，杂草就是要拔掉的。那可我真的没有太看到过我们怎么谈论不好的东西。而像那个卢梭就会说，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起源于邪恶的，他说艺术是起源于自恋，历史起源于暴君，还有说什么所有的起源都是其实从一个不好的东西来的。你包括尼采也说要让大家注意到怎么在那种恶的坏的精神上会长出花来，会用这种东西去浇灌它。那其实有点像我刚才说陈丹青老师说的，自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这些所谓的阴暗面，所谓的杂质，所谓不好的东西，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少，不太谈及它。当然我也得说我了解的不太多啊，我可能我不敢站在这儿说啊我们的文化里没处理过恶，我不敢这么说，至少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经常被提及被讨论的。大到我们对于善和美的追求可以到达极致就是假大空，就是我不能容忍一点不好的，那是什么呢，对吧，就你会离你的真实越来越远。那么小到具体的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家长会觉得孩子有几个小动作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就觉得他是一个病要治。那当然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有些东西他确实是要治的，确实是要去关注，但是不是也有些东西可能是过度的。 对，就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在经历，已经当父母的朋友在经历这个过程，他们的对这个事情的讲述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家长也许并没有那么紧张，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或者觉得说可能随着成长孩子可以自己消化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去了一些机构，然后机构里面的这种专业人士就会跟他们说，特别常被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他将来要怎么办，那这个将来怎么办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怎么适应我们这个社会。当我们社会对于人的这种要求是一种相对标准化的这种情况之下，那这种所谓的不符合标准的小孩，他要去怎么融入这样一个竞争的系统里面去，然后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哑然，因为家长确实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所以可能还是刚才我们跟周老师讨论的这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家长的选择，家长的观念或者家庭教育的问题，它可能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一个大的环境的问题。然后但是我也有朋友跟我讲说，比如说在一些国家，如果你的小孩被确诊了 ADHD， 有这个诊断证书，那么你在参加一些考试的时候，它是可以专门给这些小孩延长时间的。对，其实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对待一个有点不同的小孩的态度，我们是把它就当做一种差异，然后用制度去包容不同的人，还是说我们把它当做一种问题和缺陷，一定要去矫正它，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对，就包括我们之前有采访过一个轮椅使用者，他也是这么讲的，他就说现在 我们更先进的观念其实并不把残障当做一个问题，就是把它当做一种人的特点，就是一个你不同的特质而已。而社会应该做的是让不同的人都能在这个社会里获得比如说安全出行的这样一个环境，去到不同地方的这个 access。 我觉得其实这个确实是可能社会的进步会慢慢到达的一个程度吧。 嗯，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当然我首先要说一句，你刚才说的专业机构有多专业。 嗯， 专业和专业又不一样。你说法国的精神分析家，他最早把这个精神分析延伸到儿童领域嘛，那么在他之前也没有人认真去对待过就儿童的精神问题，对吧？或者怎么去看待他。所以这个所谓专业到底有多专业也是一个问号。第二一个，您说的特别对，就是说其实是需要社会来做一些事情，不光是家庭，就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所以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不是专门拍了有一个幼儿园叫全纳幼儿园吗？ 对， 他的残障的孩子，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有多严重，他做了很多次手术，他脑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抽水的一个装置在里面，就在大脑里抽水啊，就是那样的一个孩子。那么也可以到这个幼儿园里来，然后也照顾他，也跟他说话，当然对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要求嘛，但是一定是和大家在一起的。其实拍这个幼儿园有一个挺大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在就是我正好在上海给上海的那个天使乐团，就是他们城市交响乐团下面有一个叫天使沙龙天使乐团，就是曹鹏是曹小夏母女嘛，他们一直在为自闭症的孩子在做事情。那我们当时就有另一位导演在拍他们，然后我就做了一些监制啊和帮他们的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很难，因为自闭症你知道现在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这样的孩子呢他们是无法进入到正常的学校里去的，也没有所谓叫属于他们的特殊学校，因为他们又不能其实跟其他有一类就是不同的身体缺陷你又不能在一起实际上。那么他们就一直努力希望给他们一个专门的学校，但是很难做得到。而这些孩子自闭症的小孩在学校里面会碰到什么状况呢？就是有的那些妈妈就是家长跟我们讲的真的是很令人心酸，说他去接孩子，孩子出来另外一个孩子会说，哦，谁谁谁妈妈说你们家孩子今天又吃纸了，就别的孩子会捉弄他让他去吃纸。 嗯， 就到这种地步，你说做父母的那么他们怎么办呢？这不是他一个家庭能解决的问题。 嗯， 而且在一个班级里面，那当然我相信有人会对他们很好，有的老师对他可能也很有耐心，但也有很多情况下那老师对他没有耐心，他不可能跟得上这个班的进度，对吗？那在我们看到的像新加坡、泰国也是会要求公立学校里头必须接受多少百分比的这样的特殊的孩子，你必须接受他。那么当然也会有专门的老师跟他在一起，也会能够做得到这样。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方面的制度，也做不到。就是我们当时在新加坡那个幼儿园还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那老师跟我们说，但是你不要以为在这个幼儿园里面只是正常的孩子会去帮助那些特殊的儿童，不是这样的。他说那些孩子也会反过来帮助他们，说正常的儿童也会经历有时候他会有一些情绪崩溃的时候，但他的那些特殊孩子的朋友就是就会跟老师说请你给我的朋友一点时间，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啊，我当时听得挺感动的。 嗯， 就不要以为是我们在帮助他们，其实大家是相互帮助的。 最后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因为您在不同国家也采访了很多家庭嘛，然后在接触这些家庭的过程中，您对于家庭教育当中的性别分工有什么观察吗？比如说父亲和母亲对于孩子教育的投入程度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谁更焦虑谁更放松，夫妻之间会因为小孩教育的问题产生什么样的矛盾吗？ 确实爸爸在家庭里面的作用在很多国家你可以看到是越来越多的，就会参与的会相对来说越来越多，德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嗯， 就是德国以前不是二战以前就是这个女性叫做围绕着三个 K 在转嘛，三个 K 就是孩子、教堂和厨房，这三个字的德语全是 K 打头的，就是三 K。 那么二战的时候呢，因为很多男的不是都上战场了吗，就战后 德国母亲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词汇嘛，他们在社会的重建啊这个方面都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所以他们会在这个事情上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多。而在今天你在柏林的街头会看到很多时候就是爸爸在推婴儿车，然后爸爸在带小孩特别多，就这个概率真的是我觉得是德国可能是最高的。你说谁会更焦虑，真的看具体的家庭吧，但是通常确实是做妈妈的可能会担心的多一点，确实会有。爸爸一般不太会愿意出来对镜头分享很多事儿，也有，但是相对来说会妈妈更愿意表达，会有这样的不同。但这个真的不是绝对的，我们采访的很多家庭里面也有爸爸说的很多的，也有。 我想问您自己的情况呢，就是您会是家里更焦虑的人吗？ 我会不会是更焦虑的人，我想我应该是的吧。应该是的吧。对，我跟朋友们交流，我们有时经常说啊，那你给爸爸带孩子就只能叫活着。当然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其实是不公平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因为我是妈妈才会更焦虑呢，还是只是说我的性格更焦虑，因为我也会看到有的别人的家庭里面也可能是做爸爸的就是管得更多，完全有这样的家庭的。 对，我觉得看周老师这个系列的纪录片，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女性的创作者确实是把她的生活作为创作的来源的，就是能够看到说您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职业的资深的媒体人在对一个议题进行这种深入的呈现和分析，更重要的是您是带着您自己的困惑进入这一个一个的现场的，然后这种感受是非常强烈的，然后也是给人一种非常真诚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您最开始也说这个系列的受众不仅仅是父母，也有还没有成为父母的人，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种还没有在现实中需要直面这样问题的人来说，他最打动我的点就是创作者的那种真诚。对，所以其实还是很感谢周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纪录片，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幕后故事，就是看纪录片是看不到的。 是的，是的。 对，然后也其实很希望对这个教育的话题感兴趣的，不光是说你已经成为了父母，而且还有很多年轻人，实际上确实我们在反思我们自己自身的教育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困惑，可以从这个纪录片里面去获得一些答案和启发吧。 好的，那就推荐大家去优酷关注周一君老师的《他乡的童年》第二季吧。 也谢谢你们，我也经常听你们的播客，然后我总是希望我能够分清楚你们三个人讲话的时候谁是谁，但我至今没有做到。 等 下 次有机会，对，面对面就可以分清了。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对，我很喜欢听你们的播客。 谢谢周老师。